第八十七篇，万民的母亲，西永。科拉黑子森的诗歌。上主喜爱自己的宫殿，是建筑在一切的圣山。他喜爱西庸所有的城门，胜过雅各伯所有的帐篷。天主的圣城，人们论到你，曾经说了许多光荣的事。我要将拉哈布和巴比伦列于认识我者的人群中，因培类舍特、提洛和故事民，这些人都是在你那里出生。论到西庸，人要称他为母亲，人人都是在他那里出生。至高者要亲自使他坚定。上主要在万民户籍上留名，这些人也都是在那里出生。人们要在舞蹈时歌唱说，我的一切泉源都在你内。